您能不能替我们学一学这老和尚念经？学一学嘛， 小小可以，问题是全小不行。 怎么着？ 就小一点儿。 哎，来几句就可以。 小几句啊？ 啊， 念口诗十十六本，头一篇这词儿我先说说。 啊，您念叨念叨。 说这词儿啊？ 啊， 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阳圣号。这前六句 哦， 来试试啊， 咱听听。 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扬声号，苦海滔滔孽自招，迷人不行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世上走一遭，世的功德在若明相，在身照清，照清亡灵来赴会，臣子上莲台一心朝，请来，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弹好。 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时不乐在若明相，在身照清。照清啊，清风登次郎，踹死狗，压死耗子，踢死猫子，也尽孝来生难路马时来。我。念完经打和尚啊， 好嘛！念完经打和尚搁这儿了， 你怎么回事呀？ 你念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什么乱七八糟？没告诉你就前六句嘛，你不拦着可不乱了吗？ 哦，合着这还怨我？ 就怨你啊！ 哎呀， 每七天念一次， 嗯， 迎七经、二七经、三七经，搁到七七四十九天，禅道翻译轮班来，北京佛教会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 一般人谁请得来呀、啊？ 出殡那天呢？ 啊， 正赶上个好天。 是啊， 在你们家门口立三棵白沙沟， 哦， 院里搭起了齐脊的天棚，门口是钟鼓，二楼过街牌楼， 是 用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正当中写三个字：当大事。 对， 孔子曰：“为送死者以当大事。” 不错， 鼓乐喧鸣，有黑红帽在灵堂引路。 嗯， 早晨九点钟发引，连放三声铁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祭门。 您听听， 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京官请出门外，上小杠四十八杠，后换大罩八十人杠。 嘿， 杠夫满都是红缨帽 啊， 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满穿套裤。八十人杠换三班，240人， 我能排上 这个大殡 啊！ 摆开了一字长蛇，五里地。 嘿， 最前面是三丈六的明镜幡、 啊， 上写你父亲的官衔，前呼后拥，接着是纸人纸马。 哦， 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破豪图，有方地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德神书玉律四大门神， 嗯， 杨觉该左不超伯夷叔齐名为四贤。 好， 纸人过去 啊， 皮罗伞山奏大乐，两堂彩谱一顶引魂轿，有军乐队， 哦， 铜管乐打击乐管弦乐，铜音法鼓子弟文成，七个大座带家庙， 瞧瞧 松豪松二松亭子。 好， 花轿子金瓜乐府朝天灯， 哦， 鹦鼓鹦帆鹦照鹦， 嘿， 肃静回避牌一件50对， 嗯， 黄缎子绣花伞一堂，上绣金福字， 瞧瞧， 飞龙旗， 啊， 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雕旗，飞熊旗，飞鱼旗，飞獒旗，四对香幡，八对香伞，有尼姑20名，道姑20名，潭柘寺的和尚60名，白云观的老道40名，雍和宫的喇嘛40名，童子学柳150对，小男20对，花圈400对，挽联400对，中间有影亭一座，上面摆着你父亲的相片 儿， 各界亲友送殡的2000多位，送殡的人胸前佩戴着白纸花，两个白帷帐，俩人架着你哥哥，俩人架着你兄弟，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你哥哥左手扛着个引魂幡，哥俩是泣不成声， 能不哭吗？ 北京有名的一撮毛撒纸钱， 哦， 一把纸钱节节高，刷三层开花满天星，叮叮叮叮叮叮， 这是 关照过来了， 哦， 两个打响尺的倒退着走，叮叮叮叮叮，80人等刷刷刷，